我们会拥有确保市场稳定和透明所必须的那种全球政府，以一种既能给我们带来全球化市场经济的好处，又不会带来巨大风险的方式。人们被媒体轮番轰炸，我和他们一样，只是被洗脑的目标。作为民选的总统，负责保护他们。我对此无能为力，但重点是，这不是关于我，而是关于自由的理念。这关系到整个地区的未来，关系到欧洲的一部分和新的世界秩序。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从来不只是安全方面的基石，它是我们生活方式的基础。这是一种最惨痛、最痛苦的幸运的经历。由此诞生了一个新的欧洲，一个新世界秩序，一个关于生活该如何以及该如何生活的新共识。局势在不断变化，很快他们又会稳定下来。在他们稳定下来之前，让我们重新安排我们周围的世界。我认为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新的进步的国际合作时代的基石。我们已经决定，从今天起，我们将共同管理全球化进程，确保各方负责，对各方公平。我们一致认为，这样做，我们将建立一个更可持续、更开放和更公平的全球社会，并实现我所相信的，在这个新世界秩序中我们命中注定的丰功伟绩。总之，女士们、先生们，一个新的世界正在形成，这是一个新的世界秩序面临着截然不同的全新挑战。也许有些人在伯恩茅斯的会议上梦想过这个新秩序，那时历史似乎要给出答案，自由民主貌似要取得胜利，自由市场经济将会缓慢发展，我们也会有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泰德，你认为美国在世界新秩序中的地位应该是什么？美国一直被视为国际警察，但正如你之前所说，在这些军事冲突中很难看出谁是赢家，谁是输家。美国应该怎么做？我认为国际警察应该是联合国。奥巴马下个月访问中国时，应该寻求达成什么样的金融协议呢？你知道的，我认为现在是时候了，因为新世界秩序的建立少不了中国的参与。一个金融世界，新秩序。你认为对奥巴马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显然你是来讨论美国和中国建交纪念日的。但如果必须说点啥，我认为那会是一个国家或冲突或某个地区事件。来定义奥巴马政府，那会是什么呢？当选总统就职之际，世界上许多地方正在同时发生动荡。有印度、巴基斯坦，有圣战运动。所以他，奥巴马，不能只说一个问题，这点很重要。但是他，奥巴马，可以给美国的外交政策带来新的动力。部分原因是他，奥巴马的就职、提升、升职是如此非凡和令人钦佩。我认为他，奥巴马的任务是为美国在这一时期制定一个总体战略。当一个新世界秩序真正被建立的后，这是一个良机而不是一场危机。我们需要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但它新秩序在世界不同的地方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我们必须要做的就是建立一个真真切切的新世界秩序，因为全球秩序正在再次发生变化。这个在二战错误的战争后建立的运作良好的体系需要得到加强，所以让我们在他们回家的时候给他们留点思考的余地，让他们回家这样说。索罗斯先生说的，我们可以简单的做三件事。一个，好吧，解决房屋抵押贷款问题，减少银行拍卖屋，对银行进行资本重组，然后为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秩序而努力，让我们共同努力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比如全球变暖。21世纪议程的核心是控制，控制土地、自然资源和全体人口。他试图通过控制碳排放来控制空气，以可持续发展为幌子，并通过环保法规保护海洋。21世纪议程的正式表述是一项将在全球国家和地方采取的综合行动计划，由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各国政府以及人类对环境影响的各个领域的主要群体共同提出，因为人类总是会对环境产生巨大影响。21世纪议程为联合国的强力控制铺平了道路。总结起来， 21世纪议程有九个基本特点。将公民从私有土地转移到城市居住。为大型食肉动物创造广阔的无人生存荒野空间。取消汽车，建立步行到达城市。用公共资金支持选定的私营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做出有利于更大群体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的政策决定。大幅减少电力、水和其他任何产生碳污染的东西的使用。利用官僚机构不受民主程序控制而做出重大决定。提高税费和增加法规。最后，实施鼓励人口减少的政策。当今世界有68亿人口，这个数字正在向90亿进发。现在，如果我们在新疫苗、医疗保健、生育健康服务方面做得非常好的话，我们可以降低 10% 或 15% 的人口数量。比尔·盖茨，控制人类对环境造成的每一次影响，意味着控制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就是控制人们吃什么、如何旅行、住在哪里、如何生活。但是，群体抗拒仍然是一个可能发生的事情选项。让我说一下关于选择的事。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选择权。他们提到你有选择的自由，实际上你被虚幻的选择权所误导。美国人就是被洗脑，因为自己有无意义的选择权而感到自由。我们会让美国再次伟大。当我们向这个方向努力的时候，美国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伟大。但在美国，人们本应该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实际情况是选项却少得可怜。如果美国人得出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没有本质区别的结论的话，而且除了两党，美国人在政治生活方面从来没有其他选项。美国人其实没有真正的选择权，所以我们必须踏踏实实的战斗。前中情局特工、本拉登追击组组长迈克尔·舒尔。迈克尔，据报道，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都向以色列表明了非常明确的立场。英美希望以色列不要采取军事行动。你是怎么想的？好吧，我们至少在美国，我们很无助。如果以色列攻击伊朗，由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在国会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会让我们支持以色列采取的任何行动。我认为，当时每个国会候选人都有一个承诺，他们得到了一份要签字的保证书。当时我是新人，宣誓书里的首都是耶路撒冷，犹太人永远的首都耶路撒冷。以色列的军事优势，美国国会的人必须在这份保证书上签字吗？是的，你签了保证书。如果你不签署承诺书，你就拿不到竞选需要的钱。比如说，这对我来说就像是一种折磨。我的父母注意到了这一点。我会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的人会说，我想帮你筹措竞选资金。然后我们会开始拟定计划，我会非常兴奋。因为，当然，你必须有钱才能进行竞选。然后经过两周、三周的筹划，他们会问，你签了保证书吗？然后我会说，不，我没有在保证书上签字。然后我的筹款计划会泡汤。我现在告诉你，以色列每年从美国纳税人那里得到大约150亿美元。这150亿美元相当于每个以色列男人、女人和孩子都获得3万美元。我选区的人正在失去他们的养老金。我不明白为什么国会没有人发声。原因很简单。也许你不想听，我不知道。我当然不想在你的节目上令你不快，你的秀是最好的之一，你一向客观公正。但我相信以色列对美国政府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他们控制着众议院和参议院。以色列让我们卷入和我们根本无关的战争。我们的孩子被装在裹尸袋里运回来。我们的国家因为这些战争而破产。如果你开口反对这些战争，你就会成为被攻击的目标。如果他们不能在选举中打败你，他们就会想办法把你关进监狱。他们控制了我们大部分的外交政策。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国内政策。沃尔夫威茨作为国防部副部长操纵小布什总统重返伊拉克。他们肯定是想在小布什离任之前催促他派兵进入伊朗。我们支持以色列的实施扩张主义政策， 大家都害怕不敢说话。他们控制了大部分媒体，他们控制着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商业，他们有力地控制着国会的两院、众议院、参议院，他们拥有美国国会。你是反犹分子吗？不，我不是。他们肯定会这么说我，我也预料到了。我是一个美国人，你看，我认为美国人是第一位的。我们在中东的外交政策是片面的，我们冷漠对待战斗力不佳的阿拉伯人，所以他们所做的，正如我在众议院预测的那样，就是向美国输出暴力。他们确实做到了，他们在斗争方面别无选择。格丽塔，我说的就是这个。如果美国在不受外国影响的情况下不收回政府的权利，美国将处于危险之中。这句话我也莫名其妙。我去了国务院近东办事处，发现没有一个巴勒斯坦人，没有一个穆斯林，宗教沙特人、约旦人，没有一个基督教新教徒，也没有一个罗马天主教徒，没有一个普通老派的美国人。不管怎样，来自听不清。所有办公室里的每一个人，要么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要么是以色列人等等。他们在墙上到处贴着以色列的照片，他们有杂志《今日以色列》，有人给了我一份杂志副本。办公室里到处是犹太男人戴的圆顶小帽和以色列的文字作品。在参观了四五个这样的办公室后，我问其中一个女人，因为我假装想知道巴勒斯坦办事处在哪里。她说：“我们处理所有一切关于巴勒斯坦的事务。”没错，这些我们处理所有一切关于巴勒斯坦的事务。这是国务院的部门，处理像近东、以色列、约旦所有这些地区的事务。埃及，是的，近东地区，是的，它完全控制。被以色列控制吗？是的，完全被以色列控制。当时那位发言人，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他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他是整个国务院的发言人。我非常荣幸地向大家介绍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阁下，全部被收买并收到了所有款项。拳击手泰森、福瑞，整个世界都疯了，没有道德，没有忠诚，啥都没有了。每个人都尽心尽力，听政府的话，像羔羊一样随大溜。被所有犹太复国主义者洗脑，犹太复国主义者拥有所有的银行、报纸和电视台，人们被所有这一切洗脑。在1991年国际主义者的一次闭门会议上，亿万富翁前主席大卫·洛克菲勒赞扬了他的媒体盟友，但是他对自己的话会被高度保密显得过于自信了。我们感谢《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和《时代》杂志，还有其他伟大的出版物，这些机构的主管都参加了我们的会议，并在近40年的时间里遵守了他们的严守秘密的承诺。如果我们曝光在公众的视野之中的话，我们不可能发展控制世界的计划。但是现在的世界要复杂得多，并准备向成立世界政府迈进。这些人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由私人控制的世界金融控制体系，这个体系能够支配每个国家的政治体系和整个世界的经济。简而言之，他们寻求的是对世界完全和悄无声息的控制，是对整个世界的控制。但我们必须把钱花在我们承诺的事情上，我们只能实现这个机构成立时的承诺，以合作取代毁灭性的战争。如果像我国这样的强国受到约束的话，有时我会在自己的国家受到批评，因为我公开信奉国际准则和多边机构的功能。但我深信，从长远来看，放弃一些行动的自由，而不是我们放弃保护自己或追求核心利益的能力。但是从长远来看，如果我们坚定地遵守国际规则，反而会提升我们的安全。在所有的党派中，最重要的党派遥遥领先，那就是隶属英国防卫联盟的英国自由党。这是一个由一部分权贵精英和犹太复国主义新保守主义集团系统性资助的党派，目的就是支配，简单的接管民族主义，并将之变成他们利用的工具，也为了鼓励白人工人阶级帮着他们去打仗。 所以当银行系统崩溃的时候，人们会把怨恨投错了地方，而放过了真正的罪魁祸首。这个党派，有人找我们，也有人找我。美国会给我们钱，他们想要的只有两样东西。他们只是想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伊斯兰教上。我不会向任何人屈服，而不敢批评伊斯兰教和娈童犯，我都照骂不误。我冒着极大的风险，你们很多人也同样冒着巨大风险，但这不是唯一的问题。他们希望我们只关注一点，这么做只会导致另一件事。他们希望我们放弃对银行体系的批评。我们唯一需要关注的两件事是谈论穆斯林和我们不得不放弃对国际银行体系的批评。我认为1984是一部相当恐怖的杰作。太恐怖了。事实上，我想我不会再读这样的一本书了。我并不是完全不喜欢这本书。我认为写这本书的想法是很好的，但我本来可以写作的更好的。如果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没有受到结核病的影响的话。你曾经说过你有能力面对任何不愉快的事实，这就是你在1984年描绘未来的精确画面所要展示的吗？我认为考虑到这本书毕竟是一部滑稽嘲讽之作，像1984这样的事情可能真的会发生。这就是目前世界发展的方向。在我们的世界里，除了恐惧、愤怒、胜利和自卑之外，不会有任何情绪。性本能将被根除，除了对党的忠诚，没有其他任何忠诚可言。但永远有对权力欲的痴迷，总是在每一个时刻都会有胜利的兴奋感，践踏无助的敌人的快感。如果你想要一幅未来的画面，就想象一只靴子永远踩在人的脸上的情景吧。从这种危险的噩梦中得到的一个很简单的教义，那就是永远不要让它发生。这取决于你自己。是的，平等，让我们都一样，让我们打开闸门，放洪水猛兽进来吧。让我们放弃我们祖先辛辛苦苦争取的民族生存空间吧。这只是平等的概念。一个人类绝对相同的美好概念可以让这一切发生。所以，如果你想和伊斯兰教交战，你必须击中它的核心。其核心是这种平等主义的概念，以多样性和包容性为幌子。他会植入那些相信复仇情节的人的心中。他们认为所有白人都要为过去的暴行和压迫负责。因此，他们，白人，必须放弃他们的民族生存空间，作为他们暴行的代价。这种简单的世界观正是其魅力所在。这很容易理解。他在中间放了一个分叉路口。你要么支持这些人，要么反对他们。你不是反种族主义者，就是种族主义者。这些人就像一个小团伙，遍布我们的社会。他们的目标是抢占新闻、政府阵地。在有影响力的机构中，尤其是在媒体、政治、教育中，塑造我们孩子的思想。一旦他们进入，就会像皮尸一样把自己埋得很深。他们就像恶性肿瘤一样自我扩散。这些人必须从我们的学校和媒体中清除出去，像清除蛇咬的毒液一样清除出去，坚决清除出去，不能想着帮他们，也不可能改变他们。媒体、媒体教育、媒体教育与政府、媒体、教育和政府都处于敌人的占领之下。觉醒，真正的多样性来自于认识到我们都是不同的，正是这些差异让世界变得美丽。让世界成为一个美丽的栖息地，不同的季节，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草，不同的鸟，成千上万种鸟类。如果周围都是海鸥，那就太无聊了。如果我们都是一个灰色的斑点，生活，我们的生活会很无聊。我们为什么要旅行？如果意大利不是意大利，我们为什么要去意大利旅行？你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因为你明白这些事情，民族多样性是真实的。你是民族主义者，因为你反对全球化。共产主义，一个世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虚假的现实。你们是民族主义者，因为你们是现实主义者。因为你知道我们都有这些差异。这些差异本身并没有使一个群体比另一个群体更好。但这只是意味着为了保护世界的美丽。 把我们硬聚在一起，生活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和平不会到来。我们必须在自然的约束下工作。大自然说我们是不同的，在我们的不同中，我们才会美丽。我之所以成为我，因为我就是这样，这是件好事。你之所以是你，是因为地球母亲造就了你。你是民族主义者，因为你明白地球上所有不同的民族有权利积极的自我表现，自我实现，在一种根深蒂固的身份认同感、归属感中实现。每个民族有权利展现自身的自我，掌握自己的命运。意思就是，日本人日本，英国人英国，西藏人西藏。这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份，都有一个祖国，有自己的归属感。真正的合作，真正的国际合作，在种族之间，在国家之间。只有当我们意识到这个真理的时候，才能实现。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是不同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合作，但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差异。所以问题是，我们如何保持真正的多样性？可以这样思考，如果你把所有的颜色混合在一起，就会变成一种令人讨厌的颜色。但如果你把颜色分开，它们就会充满活力和有独特性。为了让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保持独特性，就需要彼此分离。事实上，大多数人都想和自己相似的人在一起。当我去日本的时候，我想看看日本民族，或者生活在波兰的波兰人，因为他们这些民族已经分开生活了，他们各自已经成为一个独特的群体，有自己的文化和外貌。正是这种隔离使这些民族得以形成一个和谐的群体，认同并蓬勃发展。他们的种族、文化和精神都交织在一起，是组成国家的整体的一部分。世界是由独特的、独立的国家组成的。民族是一群拥有共同祖先、历史和文化的人组成的部落。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语言、种族和习俗，构成了世界的多样性。这是一件美妙的事情。这是真正的多样性。所以，下次有人跟你说，作为一个白人，你需要适应多样性，你就告诉他，不，谢谢。我们已经拥有所有我们需要的多样性。欧洲，我们拥有所有我们需要的多样性。穆罕默德·阿里让反白人主义者的帕金森设身处地思考问题。黑人必须自我救赎，不要总是祈求白人扳倒他们，黑人的社区以净化他们，黑人的社区。还有一件事，当你说种族融合的时候，也包括异族通婚，对吧？对，对，当然。我相信没有哪个智商够的白人在看这个节目，没有一个头脑正常的聪明白人希望黑人男孩和黑人女孩和他们的白人儿子和女儿结婚，结果就是自己的孙辈成为一半棕色皮肤、怪模怪样的黑人。我不反对，你不会，但很多人会，但我敢肯定很多人会。我想说的是，你没有，你说你有，但你没有，你永远都不会得到它，但在节目上你必须这么说。不，不，不是这样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我不认为我和你有什么不同。我们有很大的不同。我认为是社会造就了我们的不同。你知道我们是完全不同的，我们都生活在一起。但是社会让我们变得不同。不，不是社会。是上帝使我们不同。不，不，我们只是人，他，上帝创造了我们。听着，蓝鸟和蓝鸟一起飞，红鸟想和红鸟在一起。听着，听着，如果我错了，请你指出。鸽子想和鸽子在一起。但我们，人类，有智力，他们，动物们，没有。他们，动物，没有智力，却还是待在一起。我们应该比他们，动物，更聪明，对吧？秃鹰和秃鹰待在一起，秃鹰和秃鹰在一起，蓝鸟和蓝鸟在一起。它们虽然都是鸟，但它们有着不同的文化。鹰喜欢在山上待着，秃鹰喜欢在沙漠中飞来飞去，蓝鸟喜欢在树上和草地上飞翔。 但是有一个问题，因为秃鹰和麻雀交配，不是吗？ 怎么了？ 对的，正确的。我们也有问题。我没有看到在英国或美国黑人和白人的一对夫妇骄傲地走来走去，抱着他们的孩子。那是因为社会。然后走出去。那是社会的错。我们必须对人们进行再教育。人生苦短，我没时间这么做。对于这样的事情，我宁愿走开，和我自己一个种族的人待在一起。我有一个漂亮的女儿，漂亮的妻子，他们看起来像我，一个种族，我们都很快乐，我也没有烦恼。我不会因为爱一个女人就去经历地狱一般的遭遇，没有一个女人值得我那么做。你明白吗？ 我明白， 但我认为那令人难过。没什么好难过的，因为我希望我的孩子看起来像我，一个种族。每一个聪明的人都希望他的孩子像他一样的种族。我很难过，因为我不想抹杀我的种族，失去我美丽的身份。中国人爱中国人，他们爱他们的斜眼、浅棕色皮肤的婴儿。巴基斯坦人热爱他们的文化。犹太人热爱他们的文化。很多天主教徒想和天主教徒结婚，因为他们希望自己的宗教信仰保持不变。谁想要自我仇恨，毁灭自己的种族？如果你以成为自己民族一员为耻的话，你就会仇恨自己的民族。这个世界上没有女人，哪怕在穆斯林国家的一个黑女人，可以取悦我，为我做饭，像我的美国黑人女人一样和我交往和聊天。一个这样的女人都没有。白人女人是最不能。从我的行为和说话方式中真正认同我的身份和我的感受的。你不能让一个中国男人娶一个波多黎各女人，并且还高声嚎叫我们无论是情感上还是肉体上都是真心相爱的。但他们中波夫妻不可能高兴的，因为他听波多黎各音乐，他放中国音乐。他们这对夫妻会一直发生冲突。这是自然规律。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但想和自己种族的人在一起是人的天性。我想和我同种族的人在一起。我爱我的民族，我不恨任何人。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和我的孙子在他们祖先建立的国家里成为少数民族。他们很可能成为被鄙视和被人憎恨的少数民族。以现在人们被灌输洗脑的方式，他们认为白人应该为世界上所有地方、任何历史时期、所有非白人的不幸负责。就像在以色列一样，以色列有权保持犹太人占多数。在日本，日本人有权保持日本人占多数。尼日利亚也是如此，几乎每个非白人国家都是如此。只有一种情况例外， 比如法国。 如果法国人想在法国继续占多数，那他们就可恶至极。同样，美国白人希望他们的欧洲白人后裔在美国仍占多数，有错吗？我们从来没有投票赞成自己被剥夺所有一切，本民族人种被外来族裔替换。在我看来，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今天在美国发生的是一场和平入侵，一场非军事入侵。美国白人本有能力阻止这场入侵，但由于心理顽疾而不敢大声说出口。不，抱歉，这是我们的祖先为我们建立的国家。我们祝你们一切顺利，但你们必须使自己的国家兴旺发达。白人不敢这么说，除非他们能够恢复勇气和能力。他们，白人，不出意外会被他人排挤。非白人对自己的民族命运有着非常明确的认识。他们会努力把我们白人变成少数族裔。同样的事情或多或少地发生在所有白人国家。你看有线电视上关于大自然的纪录片吗？ 是的。 你看到那篇关于狮子的纪录片吗？ 是的。 看看这只狮子。它是丛林之王。巨大的鬃毛延伸到这里。狮子躺在树下，硕大无比。天太热了，狮子不想动。现在小狮子来了，他们开始和大狮子玩闹。小狮子咬大狮子的尾巴和耳朵，大狮子淡然自若。母狮来了，他开始和公狮子玩闹。母狮子跑过来找了一些小麻烦，公狮子依然不为之所动。 人类只有在抵抗并战胜自身诸如自大、迷信、贪婪、变态和人性的弱点的情况下，才能赢得自由和一个和睦相处的社会、充满生机的星球。这句英文非常之难，请注意理解。其他动物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开始跑进来。豺狼、猎狗对公狮子狂吠，嘲笑它。这些动物会轻咬公狮子的脚趾，吃公狮子领地内的食物。他们，这些动物，这样做了。然后他们越来越靠近，越来越大胆。直到有一天，那只狮子站起来，把所有其他动物都撕成了碎片。公狮子跑起来快得像风，把路上所有动物吃了个干净。狮子这么做目的就是，有时候，狮子必须让豺狼们明白，谁才是老大。其他动物现在害怕已经太晚了。人们在这个世界上拥有的最珍贵的财产，是你自己的民族。为了自己的民族，为了这个民族的利益，我们必须奋斗乃至战斗，永远不要松懈，永不疲倦，永远不要失去勇气，永远不要失去信心。但是，我们只是人单势孤的个体，一切都对我们不利。政府、签、出版社、电视，所有的新势力都被用来对付我们。所有强大的势力，世界上所有的物质能量，你认为都是反对你们的。事实也的确如此。你有这种感觉是完全正确的。我没有低估他们，但我不绝望。你不应该绝望，因为你和我一样读过一些历史。你对记录在案的欧洲人的成就了然于胸。虽然这个时刻很黑暗，但比以前没有更显得黑暗，比你熟知的欧洲历史上那些黑暗的日子好得多。那时到处都是懦弱、叛变和背叛。当撒拉逊人从欧洲以外的地方横扫欧洲大陆时，如果他们没有被阻止，他们也会前来并占领英国。这种情况不止发生过一次，而且发生过多次。一群群的人下定决心团结在一起，以坚韧不拔的决心奉献生命，提出欧洲应该生存下去，坚定地面对外部世界对欧洲的威胁。此刻欧洲的价值观、文明和辉煌成就，所有这些东西处于致命的危险之中。欧洲人坚定挺立，直面威胁，他们团结在一起。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奋力抗争，那些游牧民族部落被击退了。一次又一次，我们欧洲不断取得胜利，因为欧洲人的意志延续不息。当然，入侵欧洲也有可能再次发生，还有其他势力在反对我们欧洲人，不是那些特殊的势力，而是金钱之力量、媒体的力量，这些力量被某些人所用。所有这些当今政府所使用的特殊力量、腐败和压迫的力量，比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这些力量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但是尽管他们拥有我们所熟知的民主和自由的力量，使用在我们日常的政治斗争中，政府所有这些力量都是用来对付我们的。但如果我们能聚集足够多的和我们一样有着共同理想的人，不仅在英国，而且在欧洲其他国家也是如此，渐渐的，这股力量积聚起来，朋友们，今天也会像过去一样，我们可以积极应对那股黑暗势力，那是想用其他方式以永恒的黑夜熄灭我们的欧洲之光的邪恶力量。我们可以消灭这些黑暗力量，最后我们会占尽优势，大获全胜。以前有人这样成功过，现在我们可以再次成功。我们的任务是做好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我们从威尼斯开始，大约20个月前，就在我今晚演讲的时间段，我们汇集了能找到的整个欧洲人里的顶级精英，让他们和我们一起做出决定，决定我今晚所叙述的政策。这些精英会和我们一起行动，一起做这些事。迈出伟大的第一步之后，我们会遇到麻烦、困难，仍然奋力向前。这些一定会发生，如同人世间总是要发生的故事一样。但是意志力、耐力，最重要的是信心和信念，可以战胜一切。没有什么比唤醒我们自己的人民更重要的了。 我在其他国家与我们的朋友和同志们一起努力研究这个决定欧洲命运并将拯救人类的巨大课题。朋友们，我们肩负重任，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请务必记住这一点。我恳求你们要活在历史和命运的使命感之中。当各个时期被记录下来的时候，人们会回顾这段历史。如果我们做对了，如果我们立场坚定，如果我们坚持伟大目标，这将是一件值得我们世世代代感到荣耀和尊敬的事。对我来说，活在当下比活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有意义，因为人类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具有如此多可能性和如此多选项的情况，有可能是灾难，也有可能是更加伟大和更加辉煌。我的朋友们确实认为自己是英国人，是欧洲人，他们还认为自己来自面对过无数次艰难考验的欧洲祖先。虽然很多事情都不利于你，只要你内心有那种意志、精神、信心和信念，必将引导一代又一代人在历史书里骄傲地回顾你的丰功伟绩。对英格兰，对不列颠，对欧洲，这些都是真的。我们必须确保我们人民的生存权和欧洲白人孩子们的未来。现在我想要和说点什么，很多人听到我马上要说的话时都会不开心，但有这么一个人，某些人想让我们相信他是个疯子。我提到的这些人告诉我们，这个人是一个魔鬼化身，一个大屠杀凶手。我们相信了这种说法，因为他们就是这么告诉我们的。每个人都这么说，当你控制了文学，你就控制了人们的思想。这些被称为犹太人的恶人私生子，让全世界相信了一个叫阿道夫·希特勒的人是个疯子。我们从小到大都知道希特勒是个暴君，是个疯子。但是我老实告诉你吧，在我做了一些研究之后，我发现这只是我的观点。正是这些谎话连篇的人和那些诈骗犯们，才是阿道夫·希特勒想要把他们从世界上清除的垃圾。这只是我的一点拙见。现在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听到我说这些话，但我真的一点都不在乎。我的职责是告诉你真相，不管你喜不喜欢。如果你不喜欢，随你怎么做，但我会说出来。当我站在造物主面前，我会高昂起头，说道：我通过讲述不为人知的真相，让盲人们睁开了眼睛看世界。我的灵魂将从坟墓中复活，世界将知道我是正确的。阿道夫·希特勒，希特勒将摆脱笼罩在他周围的仇恨，成为有史以来最了不起的人物之一。他身上具有流芳百世的特质。约翰·肯尼迪，前美国总统，我们的孩子们怀揣着美好的理想被送去赴死，从来没有人告诉他们金钱才是他们前去杀戮和死亡的真正原因。史默特莱·达林顿·巴特勒，美国海军陆战队少将，我们打败了错误的敌人乔治·巴顿，美国四星上将。我们把希特勒变成了一个怪物，一个魔鬼，因此我们不能在战后为他证明，毕竟我们动员群众反对的就是这个魔鬼。所以我们被迫在战后这个魔幻的剧本中扮演我们的角色。我们无法向我们的人民指出这场战争只是一种经济上的预防手段。我再次强调，德国和日本的战败以及他们被排除在世界贸易之外，将给英国提供一个在数量和利润方面扩大其对外贸易的巨大机会。德国在二战前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是，他试图将其经济从世界贸易体系中解放出来，建立自己的交易体系，而世界金融体系再也无法从中获利。献给在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战争中为自由而战的每一个人，献给用鲜血、汗水和泪水建立起我们文明的先辈们。下次我们就要并肩作战了。分裂则亡，团结则存，兄弟民族之间不应该再有战争。作为这部纪录片的制片人，我鼓励观众去深入研究这部影片提供的事实根据，特别鸣谢所有那些尽管受到骚扰、惩罚、罚款、监禁和其他虐待，仍然努力揭露大屠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真相的英雄们。来自电影制作人的重要备注：我不会因为种族或肤色而仇恨任何人。 我坚决反对任何宣扬暴力或违法的人。如果能过着舒适的生活，大多数移民宁愿留在自己的国家。无论是叙利亚、巴勒斯坦、伊朗、法国、德国还是瑞典，没有人希望看到自己的国家被毁灭，没有人希望看到自己的民族被毁灭，或者自己的文化身份认知被消灭。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所有种族的民族主义者必须站在一起，抗击左翼文化马克思主义和全球主义精英的威胁。我们必须共同振兴作为我们文明基础的传统价值观。关于对犹太人行为的批评，在这部影片中，我强烈批评了有组织的国际犹太人的行为，并公开质疑了大屠杀的许多方面。我不赞成或宽恕任何所谓的种族灭绝。如果反犹太主义是由于种族原因而对所有犹太人的仇恨，那么我就不愿被称为一个反犹太主义者。如果一个犹太人做了一些违背欧洲人民利益的事情，他应该像其他人一样受到批评。他不应该因为是犹太人而受到攻击，但他也不应该因为是犹太人而免受批评。参考书目：热血汉奸论坛推荐电影，推荐网站：欧罗巴终极之战，人民万岁，胜利万岁。热血汉奸吴三桂翻译制作，咖啡打赏。热血汉奸论坛，谢谢观看。